从事过劳动，做过梦，背影是一对。人在少年梦中不过醒，后要归去。三餐一宿也共一箱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在等待。台下你望台上，我做你想做的戏。前世故人忘忧的你，可曾记得起？欢喜双臂老，并生死说不相传奇。恨台上轻轻话，台下我不是我跟你。尽尘渺渺，天已茫茫，将你共我分开。断肠字点点，风雨声绵绵，似是故人来。何日再聚，何地再聚，说今夜真暖。某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，却苦短。一种相思，两段苦恋，半生算未完。在年月深渊，望明月远远，想着你 看。